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N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我们刚刚在上个月新年呢登陆春晚的这首歌呢叫做《Yeehaw》 ，OK。 其中的一位演唱者呢也是 Broccoli 的一位好朋友，叫做 Sam Liu。 哎， 这一次呢就登陆了我们的 Go Shen 的 Reels 来分享他遇过最 drama 的瓜。 好像跟爱情有关的，我们就来听听看。 好，我是 Sam。 你听过最 drama 的故事是什么？ 这个是我。大学时候听过的、 okay. 我大学室友的姐姐她有同时有两个男朋友进行，但我觉得重点是一个很厉害的点，是我不了解的、okay. 两个男朋友都容许对方的存在。 哎，哇，那么大方的吗？ 有一天就是他们可能是三个都一起住的 OK， 又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哦、他们是一对情侣，那个男的才发现哦，原来你外面有另外一个男生，但是 OK 啦，我因为我喜欢你，我接受。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能接受哎、欸， 颠覆我三观哈，我也不能接受。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状态好像维持了整有几年了，年呐、啊， 年。 但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啦，因为 好可怕哦，几年呢、欸？他的心是有多宽呐、啊？ 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OK， 我的朋友是就是那个可以接受有另外一个人存在的那个，就他很爱他另一半、然后直到有一天他因为他们真的很久的情侣了、 okay. 然后他的这个另一半就跟他说老实跟你说我有喜欢上另外一个人、 okay. 然后他们是真的沟通了许久过后呢达成协议、然后容许他叫另外第一个另一半对， 可是我完全不能接受嘞，就是我要把我的另一半分享给人嘞、我只能拿50%，另外50%给人嘞。 亲爱的，这个我真的对我的那个朋友的看法呢是完全翻倍的，因为我说你为什么可以接受？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你可以接受另一半有另外另一半？ 对、对， 他讲了一句话， 什么？来， 他讲我只希望我的 BB 开心就好。你懂吗？这真的是一种无私的爱耶， 是没有错 啦。就他爱他另外已经可以爱到，就是不管你今天做任何决定、我以你开心为主导，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 嗯哼， 懂吗？就已经无私到这种程度了耶。 我觉得每个人对爱情的那个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尊重他的决定就好了， 我们不去干涉，只是你开心，你们幸福就好，不伤害第三个人就好了。 是，那你身边有没有颠覆三观的瓜呢？比如说爱情、友情、亲情，还是职场瓜的话，赶快上到 GoShen 的 NY 报名吧，因为我们这个 GoShen 吃瓜学会第三季回归了。只要你呢是敢上镜和我们一起大胆吃瓜的话，我们一律欢迎你来报名参加。报名截止日期呢是3月22号中午12点，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汪苏泷的《短路一刻》，火花四散。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 Shen 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 Shen 猜猜猜。 Go Shen 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呢，它是跟动物有关的。你知道有一只动物呢噎什么？ 我最喜欢动物，我就噎一下，不可以吗？ 哦，喂，你要说动物的冷知识，你比较厉害。 我可能厉害啊、比起地理的话，动物真的比较厉害一点。 确实，因为这些动物你都有听过，也可能看过嘛。 Okay. 来问问大家，以下哪一种动物呢，在睡觉的时候啊，其实呢，它一只眼睛是睁开的。 一只眼睛睁开着。OK，、 啊、 什么动物？ 那么神奇哈，有四个选项 ：A. 猫咪 ，B. 海豚 ，C.狗狗还是 D 鸟？ 哎呀 ，A 跟 C 怎么可能呢？我们家里都常出现的猫跟狗嘛， uh-huh. 对不对？我们常常有看着这两种动物睡觉的，所以 A 跟 C 不可能。 可能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就开眼睛看呢，一边看着你，一边自己睡啊。 哟，好可怕！为什么还要这样？ 保卫主人呢？ 但是没有，每次看他都是关着眼睛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低鸟吧。 鸟类啊，你有看过鸟类睡觉吗？没有吗？ 是没有啦，但是我随便猜啦，我觉得是鸟啦，因为鸟呢是没有安全感的，他觉得 是吗？我觉得目前这四个选项里面最没有安全感的是你自己吧。 我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我很有安全感啊， 因为刚刚不是跟你的前任吵架吗？ 我满满的安全感，我真的是低鸟，因为当威胁来的时候呢，有敌人攻击他的时候呢，他可以用一个眼睛看得到，然后他直接可以飞走了。 是不是这个答案是不是那么厉害呢？我们回来再继续猜猜吧。 是，如果网友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呗。GoShen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 GoShen 的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见到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 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杯水一战。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林伟俊。 勾选猜猜猜，跟动物有关的冷知识。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动物有关的。大家知道哪一个动物呢，在睡觉的时候啊，它的一只眼睛竟然是开着的呢？四个选项让你猜 ：A. 猫咪 ，B. 海豚 ，C. 狗狗，还是 D. 鸟类？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哪里一只动物呢？ 下午好，我觉得那答案是 D. 鸟吧。怎么我会选择鸟类？就是因为很像鸟类，它不会像其他动物这样子，就是。躺着睡觉那种嘛，刚好会鸟诶，就是它是在就是它的鸟窝子那边呢，就是很像我们所说那种坐着这样睡觉啦，所以呢，我是觉得答案是 D 鸟吧，刚好诶，它坐着呢，就是会有那种一只眼睛开着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是 D 了。 诶，这个 Andy 的答案呢是跟我一样，他觉得是 D 鸟的，因为鸟呢不是趴着睡觉的，它是站着睡觉的、uh-huh. 所以就可能可以一只眼睛睁着睡觉。 可是你不是很喜欢以卡通片来猜这些冷知识吗？你难道没有在卡通片里面看过像是猫头鹰？ 猫头鹰 它睡觉的时候也是两只眼睛是闭着的啊，它并没有一只开一只关然后来睡觉啊，不是吗？ 你都没有看过猫头鹰睡觉？ 没有啊，我讲你很喜欢以卡通来作为逻辑啊，那为什么今天不以卡通作为逻辑呢？ 卡通作为逻辑 啊，可是鸟的话跟猫头鹰都不一样 啊，鸟是鸟， 猫头鹰不是鸟， 猫头鹰是鸟、 哦哦、不然猫头鹰是什么甘蔗啊？ 猫头鹰是 榴莲树啊， 猫的那个头加老鹰的基因，猫头鹰。 你要不要回家睡觉小姐？ 猫头鹰啊，对啊，所以我觉得 没有 鸟类也是有可能啊，因为我好像我们人类 麻雀也是鸟啊，乌鸦也是鸟啊，他们有一只开一只关吗？ 我觉得它是有的，因为它感觉自己比较脆弱一点点、uh-huh. 因为麻雀很小 脆弱的不是你吗？前个月刚分手。 Excuse me， 你可以再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吧。我生气，我不要再见计较。 好了好了，爱你了爱你了， 计较有我才不要你爱。 你的 Adrian 弟弟爱你， 我不想跟你爱。来听众们，你们有没有答案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要 Goshen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89，手机 Goshen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您好，您的食物到了。 哦，那你放门口就行了。 好的，记得趁热吃。 哦，那个，谢谢你啊。 不客气，祝您用餐愉快。 也许只是随口的一句谢谢，却能让奔波了一整天的人心里暖了一下。烈日下送餐的外卖员，清晨打扫街道的清洁工，深夜值班的保安，他们的辛苦常常被我们忽略。GoShen 和我 Broccoli 呼吁你一起让城市多一点人情味，从说一声谢谢开始。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的 I Like You Like。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啊，到底哪一只动物呢，它在睡觉的时候啊，眼睛竟然是一只睁开一只是闭上的。四个选项有 A 猫、 B 海豚、 C 狗狗，还是 D 鸟。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哪里一只动物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海豚吧，因为之前上科学课的时候，老师好像有讲过海豚有一种很特别的睡眠方式，叫做半脑睡眠，就是一半的大脑在休息，另一半的大脑还是保持清醒，所以这样他们可以保持一只眼睛睁着睡觉。 诶，他以这个小学老师教他的这个逻辑去分析，他觉得海豚是一半脑呢是清醒的，一半脑呢是在休息的，所以他选择 B 海豚。 你有看过海豚吗？ 海豚有看过了，但是没有看过他睡觉了啊。不是吧，那种海洋生物里面吧。 没有，我讲本尊。 本尊没有，我没有看过海 豚。你有看到昨天有个新闻吗？在好像是比内的海域，不知道是比内还是巴生的海域。 OK、uh-huh.。 就有人捕抓到有海豚，说那边的那个水质已经越来越干净。所以、因为海豚对水是很敏感的，所以会在那边跳跃，代表哎，我们这一代的水有变到干净了近期。 哎，这是一个很庆幸的事情。 我们的网友有没有看到他们睡觉是一只眼睛开还是关呢？这个就很难说了。 很难说的话，逼海豚啊，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蔡依林唱的 旋转跳跃，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说会闭一只眼睁一只眼的海的动物是蔡依林吗？ 不是， 睡觉吗？ 他是应该 他一边写歌一边睡觉吗？ 他是应该是渣男来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再对我好一点，别再每天说爱我一百遍都是骗人的，对，所以他是渣男来的。 所以 Kristen 文阳 A B C D， 哎，没有羊在里面的，没有啦，回来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动物吧。说就给我选 Beyond Trend。歌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oy 的 Sand of Green， 他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25号晚上8点钟呢在 ZEP KL 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去到 eTix.my。 歌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猜猜猜，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歌选猜猜猜。 优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话题呢，这个冷知识就是跟动物有关的。到底哪个动物啊，它在睡觉的时候呢，竟然是一只眼睛打开，一只眼睛是闭上的呢？四个选项有 A 猫咪， B 海豚，还是 C 狗狗，又或者是 D 鸟呢？ 目前为止最多人的选择就是 D 鸟啦，然后少部分的听众就选择了 B 海豚， A 跟 C 完全没有人选择。 因为大家都有养过狗狗猫猫嘛，是觉得没有看过他们一只眼睛打开的 right？有的话就怪事了， 是，所以我也是选择低鸟吧。 鸟类锁定答案，恭喜莹莹今天呢很棒哦，答错了，也就是 B 海豚。哎呀，为什么就不猜海豚呢，小姐？ 我没有看过它睡觉嘛。 也对，其实如果你要看到海豚睡觉，是真的有可能。你去那个公报名，讲你要当水族馆管理员的那个保安。 然后就为了研究这一个嘛， 你做水族馆管理员的保安，你真的可以看到那些动物他们在夜间是怎样的。因为你知道像海豚，他刚刚像我们的朋友卡信，他就有说到他真的是属于单半球睡眠的，也就是说海豚在睡觉的时候呢，他一半的大脑是休息的，一半的大脑是清醒的。因为呢他需要随时呼吸，也要来警惕那些危险性。为什么叫做随时呼吸啊？像我们人睡觉了，我会记得要呼吸吗？ 不 会嘛， 不记得， 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叫自主神经，会帮我们自动呼吸。但他们是要有意识的 control 他们呼吸的。他们如果真的完全睡到完的话，就哎哎了。所以他们要有一半的大脑控制他们的呼吸。所以海豚在睡觉的时候呢，它是慢慢的游动，甚至是不动的，然后一只眼睛是打开的。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原来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OK， 今天的冷知识呢，我就学起来了。学这个学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